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8章，豆腐大叫一声：哇，我顶！我睇清咗嗰个布里面包住嘅嘢，一时之间亦都窒住咗。呢一块布应该就係特制嘅，两边都带咗绳索，可以绑喺个手腕或者只脚上边。旁边呢就有好多嘅暗扣，里面插满咗一把把银光闪亮嘅飞刀。豆腐讲：哇，你有咩呀？呢个真係陈老爷子用嘅飞刀啊，奇怪，唔係话啲飞刀系红色嘅咩？家下我亦都从震惊当中恢复过嚟，解释咁讲，飞刀本身嘅颜色就系呢个颜色，如果系染咗剧毒之后就会变成红色。呢啲包裹呢就一共有两个，分别就可以绑喺左手或者右手，衫就一放落嚟之后根本就冇办法察觉。每一张嘅布上边都各有九把飞刀，加埋嚟一共就系18把。伴随住呢个布果嘅打开，从里面就跌出咗一个天青色嘅瓷瓶，因为佢係高处咁跌咗落去，个瓷瓶一落地就碎咗。喺里面就流出咗一阵刺鼻嘅红色液体，我諗可能呢个就係用嚟染飞刀嘅毒药啦。我将呢样嘢从阿豆腐嘅手上面接过嚟，心諗呢个唔通就係阿爺同埋陈慈当年用过嘅。諗到呢一下，我心里面就升起咗一种奇怪嘅感觉，忍唔住就将佢绑喺个手上边。仲好啲绳索係可以调节嘅，大细係啱啱好，非常之牢固。使用嘅时候就手指微微咁一喐，咁就可以开启咗暗扣，飞刀即刻就会顺住个手腕就落咗落嚟。切计简单，但系就非常之实用。除此之外，个木柜呢就冇其他嘢，我就重新揞返嗰本笔记簿出嚟，继续再睇入边嘅内容。里面就继续讲返阿爷、马泼皮同埋瘦鸡仔，佢哋三个就离开咗田地，就冇諗到有一个诡异嘅嘢就跟咗佢哋出嚟。回程之时，咁由于交通唔系好便呢，佢哋难免就要夜宿。临到夜晚黑嘅时候，喺一条人迹罕至嘅黄泥公路旁边就过夜。仇大愣嘅尸体就已经直接喺个墓室嗰度就火葬咗㗎喇。挖蘑菇嘅人如果死咗喺墓室里面，就唔能够算冤枉。佢哋几个人夜宿喺呢一条车辆罕至嘅黄泥路上边，打咗个夜尾就烧住嚟食，轮流守夜嚟休息。当日嘅晚黑，阿爷呢就系守上半夜嘅，等到换光之后就好疲累啦，累低嘅头就瞓到脚脚声。点知道瞓下瞓下，忽然间就听到砰一声，阿爷都好谨慎啊，佢即刻就擘大只眼，睡意就已经清醒咗大半啦。佢睁开眼一睇，睇到守夜嘅瘦鸡仔就喺度周围咁走动，阿爷就冇出声，亦都冇喐，甚至连呼吸嘅频率都降低啲。佢点解要咁做呢？因为佢察觉到瘦鸡仔行路嘅姿势好唔正常，好似个小偷咁，弓住个背，屈住两只脚，张开双手就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唔通佢要偷嘢？阿爷有啲搞唔明喎，佢心諗呢一次倒斗，阿马泼皮同埋瘦鸡仔就倒咗唔少嘅宝石出嚟，唔通今次瘦鸡仔想食甲棍？咁亦都唔大可能啊，因为嗰一个树洞墓里面啲宝石多到已经塞咗两个装备包嘅，瘦鸡仔当时要攞几多就有几多，何必喺度咁样食甲棍呢？再者，瘦鸡仔有胆食马泼皮同埋自己咩？佢点嚟咁自信啊？阿爷觉得有啲唔妥， 呢一种情况应该唔系黑吃黑，咁佢到底想做乜嘢呢？于是阿爷就扮作继续瞓觉，谂住啊观察多阵先。佢啊眯住只眼注视住瘦鸡仔嘅一举一动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瘦鸡仔拧过个身，个背脊啊啱啱对住阿爷，借住嗰个即将熄灭嘅篝火啲火光，阿爷突然间睇到喺啊瘦鸡仔嘅后尾枕嗰度，显然生住一张狐狸面。阿爷吓到条气一挫，嗰啲气息即时就乱起上嚟。呢一下子嘅烦乱就引起咗瘦鸡仔嘅警觉，佢突然间系拧个身出嚟，狠狠咁盯住阿爷。之前阿爷只睇到瘦鸡仔嘅侧面，而家对到正，发现瘦鸡仔面上啲肌肉啊非常之古怪，就好似被强行咁扯住一样，好似一个面瘫嘅病人咁。跟住瘦鸡仔就向阿爷行过嚟，目露凶光，依然系用之前嗰个姿势。阿爷咁样先明白过嚟，佢唔系喺度偷乜嘢，而系喺度寻找目标，就好似嗰啲游荡嘅僵尸咁。阿爷大叫一声：马兄弟，快啲起身！讲完就一个鲤鱼打挺，瘦鸡仔已经到咗阿爷嘅面前啦。呢一个鲤鱼打挺，两只脚啊，一下子就掹到去瘦鸡仔嘅两只脚上边。瘦鸡仔被踢到两脚一弯，就即刻跪咗向地，个头就向下。呢一阵时后尾枕嘅嗰样嘢就更加清晰咁暴露咗喺阿爷嘅眼前。当时阿爷爷就唔知道嗰个系乜嘢嚟嘅，后尾先查到。原来呢一个嘢就系原始萨满图腾嘅一种，音译叫做呼去铎。豆腐睇到呢度，倒抽一口凉气讲：呢个就系尊瑞所遇到嘅嗰个能够叫人哋喺个肚入边生出嚟嘅嘢。我就岌咗岌头，心里边就真系震惊不已啦。呢一隻咁嘅呼去铎究竟系点样出现嘅？而家睇嚟，嗰样嘢显然系从宝藏女王嘅墓里边跟住阿爷佢哋一齐出嚟嘅。八成喺个墓里边，佢就已经附喺咗瘦鸡仔嘅身上边。呢一隻嘢相传呢，佢所代表嘅就系净化同埋重生。瘦鸡仔呢个人嘅心术不正，三个人当中，正系佢最适合于吸引呢个呼去铎嘅。嗰、那个嘢附喺佢嘅身上边，就毫不奇怪啦。阿爷当时亦都唔知道呢个系乜嘢嘢，同嗰一块好似狐狸面咁一对视，即刻就一种邪恶嘅感觉直透心底。嗰一张咁嘅狐狸面，竟然忽然之间，从阿瘦鸡仔嘅后尾枕到脱落，向住阿爷就扑过嚟。阿爷大惊啦，嚟唔切后退，好彩旁边阿马泼皮及时喺千钧一发嘅时候推咗阿爷一下，咁样阿爷先冇中招。但系当时嘅情况就真系非常之混乱无比，阿爷同埋马泼皮都唔系等闲之辈，自然就谂尽办法对付呢一只嘢啦，费咗九牛二虎之力。先将佢用一隻木盒就困咗起上嚟，呢一隻嘅木盒而家就锁咗喺我哋眼前嘅棺材里面。老人家呢就有一个为自己准备寿材咁嘅习惯嘅。阿爷年纪大啦，同村嘅老人家都置办咗寿材，咁唯独佢冇，咁难免系有人讲嘢。爷爷就一世挖坟盗墓，做嘅全部都系损阴德嘅勾当，早就已经睇淡咗生死，于是就置个棺材当系过场。喺当时，佢哋两个人捉咗嗰只嘢之后，瘦鸡仔就已经口吐白沫，休克咗。咁啊，按照而家嘅医疗技术呢，就可以抢救嘅。不过喺嗰阵时，三个人又地处喺呢个荒僻野岭，瘦鸡仔就系咁样样就去咗。马泼皮嘅愤怒就可想而知，佢又讲：我唔理佢系乜嘢嘢， 水火无情，就是千年的大粽子都架不住火烧，我要烧死他。这个话音刚落，被阿爷拿在手上的木盒就剧烈地震动起上来，好像里面的东西是能够听得到人话一样。得知道有人要烧他，他就想挣脱出来。阿爷呢亦都是有私心的，他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但是隐约觉得这样东西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阿爷对自己的直觉向来呢就比较重视的，他就说，这件事就先交给我处理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看住他。马泼皮亦都知道阿爷的脾气，听到阿爷这么说就只能够作罢。当日晚黑他就病了，情形亦都非常之严重。阿爷冇办法，只能够送马泼皮返屋企，又喺一边照料佢。马泼皮就係咁流连咗病榻半个几月，后嚟全好咗之后先返去家乡。又就係嗰一次，我就见到咗马泼皮。阿爷返到屋企之后，主要研究两样嘢。一个就係嗰隻碗，第二个就係呢个木盒。嗰、那个木盒子里面嘅嘢呢就非常之灵动嘅。一旦放咗出嚟嘅话呢，再想捉返佢就唔容易。阿爷而家一时就进退两难。与此同时，佢亦都諗起咗点解会觉得嗰个狐狸面咁熟悉嘅原因。因为佢喺巨蚁王墓嘅外围曾经见到过酷似呢一样嘢嘅石像。到到后来，爷爷就决定暂时先唔理佢，毕竟呢唔系当务之急。于是佢就作咗个地洞，将呢个嘢就放咗个棺材入边，并且就借住地洞之便就研究嗰隻大碗。佢究竟系有咩独特之处呢？可以随住宝藏女王而下葬。喺研究嘅过程当中，阿爷终于就有所破获。佢又发现嗰个碗嘅碗底泥封呢係特别厚实嘅。厚实得有啲唔正常。阿爷心諗，唔通入边收埋咗啲乜嘢嘢。諗到呢一度，佢就攞啲工具将个碗底就轻轻凿开。果然发现咗一块白书。白书上面所绘嘅就係一幅地图。由于这个白书已经变得十分之脆弱，阿爷呢只能够用这个羊皮卷将它临摹了下来。至于这一幅地图的目的地是究竟藏住什么东西，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。看到这里，豆腐就说，我说呢，那个就是一份藏宝图。你说啊，你阿爷后来的失踪会不会就是去寻宝呢？我就说，哎，不要乱这么说，我阿爷不喜欢赌斗，他有这一身本事，如果真的想发财的话早就发了，怎会可能还去寻什么宝？我就顺着个笔记簿向下看，猛然间发现后面竟然黐着一封信。这一封信的纸张就已经有点发黄了，因为是用胶水贴在纸上边的，所以之前我没有发觉。这一封是哪个写的信呢？豆腐看着信上边的字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一手字真是靓啊。咦，他的落款是个白字来的，难道是白老细？我心里边打了个突，跟住就将个信一睇，上边嘅开头系一首打油诗：黄泉河，阴司间，素来此，脱生死。侯如于崖山宝典，当坐脱困。九月十七，天狗指路，过时不候。落款呢系一个白字。时间是1999年8月23日。我注视住这短短的几行字，神经突然一缩，我记得起那一日 就是阿爷忽然之间要离开那一日，那一年我13岁，阿爷同我讲，我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你已经是个男子汉的了，爷爷不在这里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就自己照顾好你自己，有什么事就去找隔离邻舍帮忙呢。老实讲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在乡下这种情况就好普遍的。后来阿爷又同我讲，这一次如果我回来，我哋就能够过上好日子啦，爷爷就带你返城里边生活。当时我仲细，就冇留意到阿爷系用话返城里边，就冇话去城喎。城里边有车有高楼，乜嘢都有，我当时自然就好期待啦，将阿爷送到咗村口。不过从此之后，佢就冇再返过嚟啦。白呢一个咁嘅白字，又到底系指边一个呢？